Thank you. Talk. Sure. Thank you. 解放后，带你去上天安门去啊！ 他说了，说还要两年两课了，还没到，不带你去上天安门。 Yeah. ألف ليلي وليلى.